听见经典， 对您的承诺从未忘却，不忘初衷，砥砺前行，香河国际家具城。 吃川菜到梅州东坡，梅州东坡地道川菜，健康好味道。 把偶然固定，就是宣布某种永恒。搭乘时光机，回到记忆中的某一点。音乐永恒，时间永恒，永恒的美丽。的魅力，欢迎各位好朋友，我是王卓。2018最后一天，我们会以怎么样的音乐来度过呢？其实要回到的是2016年，我们北京乐广播为大家转播的柏林除夕音乐会的现场录音当中。因为每一年我们在这里，我们在电波当中都能够感受到世界各地庆祝新年的声音。2016柏林时间，我们回到哪里？晚上好，守在收音机前，亲爱的朋友，北京音乐广播 FM974 为您准备的新年大礼，现场直播的2016柏林除夕音乐会，我是王卓。那今天呢，和我一起主持的还有我们北京音乐广播的录音师陈小斌。 你好，各位听众朋友，我是陈小斌，新年好。这次的音乐会的曲目呢，我觉得和往常相比较有一些比较特殊的地方。大家知道柏林除夕音乐会往常都会有一个主题，比如说俄罗斯之夜、法兰西之夜，但是今年呢，我们看了它的曲目呢，它是一个没有一个固定主题，是由各种不同风格的音乐家作品组成的一台非常丰富多彩的音乐会。那么它的开幕，它的开场曲目，俄罗斯作曲家卡巴列夫斯基的布列尼翁序曲。那么接下来这个序曲之后会演奏一个大家非常熟悉的也是非常喜爱的作品，拉赫玛尼诺夫的第三钢琴协奏曲。 嗯，没错，音乐会的下半部分呢会演出一部非常有趣的乐曲，就是英国作曲家沃尔顿的管弦乐门面组曲，这是作曲家非常冷门的作品啊。在音乐会的最后还会演出一些其他的作品，比如说像德沃夏克的斯拉夫舞曲啊，很多很多我们非常熟悉的一些旋律吧。好像柏林除夕音乐会啊，或者是柏林的森林音乐会啊，特别偏爱德沃夏克的斯拉夫舞曲。 是的，是的，德沃夏克斯拉夫舞曲其实在欧洲各地的很多的这种音乐会上都会拿出来，或作为正式曲目，或者作为返场曲目，演出的频次是非常之高的。 嗯，没错。那其实多彩的音乐将会伴随着我们迎来新的一年。 卡梅列夫斯基他的布列尼翁序曲，刚才我们所听到的就是在2016年柏林除夕音乐会上演出的第一首曲。 对对对，这个乐曲非常的欢快，虽然不很熟悉，但是它的这种气氛是和现在迎接新年的这种情绪是非常吻合的。 下面呢，按照曲目单上应该就是拉玛尼诺夫的第三钢琴协奏曲，而此刻呢，我们也是在等待着特里冯诺夫的演奏。大家可能特别的关心，就是这位特里冯诺夫究竟是一位怎么样的人物呢？他获得了鲁宾斯坦国际钢琴比赛冠军之后的几个星期呢，他又获得了柴可夫斯基钢琴比赛的冠军，这是老柴比赛唯一的最高奖。那现在呢，掌声已经响起了，音乐家已经走上台，特里冯诺夫这位20岁的俄罗斯钢琴家。

后半夜受到一股弱冷空气影响，带来二级左右的偏北风，天气转晴。明天白天晴朗天气，北风轻拂，适宜假日出行。具体预报是今天下午多云转阴，山区有零星小雪，北转南风二三级，最高气温零下二度，最小相对湿度20%。今天夜间阴转晴，南转北风二级左右，最低气温零下十度，最大相对湿度40%。 以下药品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孩子内有孕热，外感风寒，请服用同仁堂耳感清口服液。耳感清口服液治疗小儿感冒、发热、咳嗽有痰等症。 下面是穿衣气象指数预报，白天的穿衣气象指数是一，适宜您穿羽绒类服装。 北京音乐广播，北京音乐广播 FM 97.4兆赫，97.4兆赫，九七四，半点资讯。 温泉雅韵养生怀古，顺义建鼎金辉温泉养生中心十月盛大开业，53913117。 你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九七四半点资讯，继续来关注音乐演出方面的消息。元旦期间，享誉世界的弗拉明戈舞蹈团帕科佩纳弗拉明戈舞蹈团将在大剧院歌剧院上演代表作《弗拉明戈无疆界》。繁复的舞步、飞扬的裙角、动人的吉他和歌唱，汲取新年的热烈气息。另外，来自中国木偶艺术剧院的木偶儿童剧《小叮当与匹诺曹之寻找七彩星》将于今明两天为小观众们送上新年的第一份礼物。由廖一梅编剧、孟京辉导演的经典作品《恋爱的犀牛》也从今天一直持续上演到明年的1月6号。2019年版的《恋爱的犀牛》将由孟京辉旗下最年轻的黑猫剧团来演绎。继续来关注，成立于1927年的白俄罗斯国家交响乐团是苏联历史最悠久的音乐团体之一。2019年1月2号，他们将在指挥伊戈尔·布赫瓦洛夫的带领下，与男高音伊利亚戈·瓦斯基、女高音艾丽娜·苏维德娃上演精彩的新年音乐会。上半场乐团将带来柴可夫斯基广为流传的《天鹅湖》组曲和《胡桃夹子》组曲。两位歌唱家还将演绎歌剧《图兰朵》《茶花女》的经典唱段《今夜无人入睡》与《饮酒歌》。下半场穿插在意大利随想曲《我的太阳》、《莫斯科郊外的晚上》等乐曲中的春节序曲和《我的祖国》两首中国作品，是艺术家们为北京观众准备的惊奇所在。最后再来看，明年的1月4号和5号，乌克兰国家交响乐团和德国科隆交响乐团将分别由范涛和伊丽莎白·库珀执棒，在北京音乐厅带来新年音乐会。以上信息由张燕编辑播报。 把偶然固定，就是宣布某种永恒。搭乘时光机，回到记忆中的某一点。音乐永恒，时间永恒，永恒的美丽。 2016柏林除夕音乐会就是今天我们所回到的音乐会的现场，欢迎各位好朋友回到我们节目的下半时段。那此刻耳边依然来听到的是音乐会进行当中由俄罗斯钢琴家特里冯诺夫和希姆拉特还有柏林爱乐共同来合作演出的拉玛尼诺夫第三钢琴协奏曲的第二乐章。我是王卓，欢迎你回到第二时段。 Thank you. Thank you. 耳边已经来到了拉玛尼诺夫第三钢琴协奏曲的第三乐章。那今天和你一起来聆听到的也是一个现场演奏的版本，俄罗斯钢琴家特里冯诺夫和西蒙拉特还有柏林爱乐乐团他们在2016柏林除夕音乐会上的现场的录音。那当时我们北京音乐广播也是为大家做了现场的直播，而此刻就是来自于那天的现场录音。拉玛尼诺夫的第三钢琴协奏曲被称为世界三大最难的钢琴协奏曲之一。那今天所聆听到的这个现场的版本也是让很多人共同期待这位非常年轻的仅仅20岁的钢琴家会给大家带来怎么样的惊喜。